人生祝华天，世人仰望献得意，松梅竹韵冠鸾巅，青松挺立傲风雪，翠竹勃发艳阳天，每绽芬芳成一彩，一代风范玉立。

传信半江之中，我将 你将我怎么样？ 哦，

跪下。 啊，儿啊，如今你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就该向前乡人才是。 义父，如今你看他可怜吗？

还有两样不成。 你冤杀人也，不知